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我在家哪冷才不打住。 宋芝，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节目。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击一下右下角的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啦。 是的，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所有人鼓掌。再热烈一些， 总是感觉有点稀稀拉拉的掌声、 对，因为没加电乐，加了电乐之后会好一些。你必须你听，来鼓掌， 来，你再来一次哈。时间无形中又被你拉长了。 来， 感谢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吧。 谁呢？ 有一位是新面孔。 嗯， 首先欢迎一下导演马岩，欢迎。 欢迎马导。 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还有我们的青年演员，差点说成青年相声演员。青年演员何傲，欢迎。 欢迎何傲。 Hello， 大家好。 都有相声演员潜质 啊！今儿邀请二位来啊，演的就有意思了，是话剧，也叫舞台剧吧，应该是、舞台喜剧《乌龙山伯爵》，麻花的经典之作当中一个桥段，说的是这样的：作为这个开心麻花2011年重头这个重头大戏啊，那么讲述的是主人公谢谢，本来呢是个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妞、没有相貌、没存款、没工作、一无所有、一败涂地的人，他的二叔在死之后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选取片段讲述的是谢谢得到这笔遗产前后墓地销售人员态度的那种变化，十分的具有讽刺的意味。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可能有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没关系， 我们也没看过。 就怕你跟原版的比。我看了呀，你看看你们这 是吗？ 能不能行？ 问题是2011年，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再去看了。 我们还小 啊！你要说 小到2011， 你要说这个我就接不下去了。不是，我跟你说，现在其实网上还是有很多资源的，因为这部舞台剧其实还是挺经典的啊， 是啊， 而且其实它笑点真的是很绵密，而且但是那个节奏又不会让你觉得过于的嗨。 刚才我和马导我们俩找到那个网上的一些他们录的视频，哎呦，那真是，哎呀，得磨多少次，像这样一部剧， 节奏 马导，按你的理解， 大概如果像是那样的话，需要碰撞，并不是说多少次，得是演员主要培养这种默契， 太，哎呀，恰切。我想不到别的词来形容。 看的那版还不错，是那个沈腾、王宁还有常远。 对，他们仨演的， 对， 太好， 肯定之间磨了很多次。 因为有的时候哈，你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状态，当你呈现出来那个状态特别完美的时候，你很难感受到那个节奏就在那儿是有多难的， 对， 你知道吗？我是怎么感受到的？还是之前咱们去围读那个相声剧本的时候 啊， 你就觉得哎，那一个个字儿就是在那儿， 但你说的就不可乐， 就不好玩 啊， 就是特别难 听，非得靠那个水平。我记得上回谁说来着？说这个三年的相声搭档金不换。默契太难配合， 对， 太难去培养了， 是 吧？然后待会儿看我们一会儿怎么糟改吧，我们努力啊， 对，我们努力，尽可能还原那么个7%-8%吧。 哎，对，我先就说70%-80%，这是太不谦虚了。来啊，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先来说第一个叫《生肖危机》，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539万。这部剧集讲述的是金猫在为了取缔紫鼠而夺取这个12生肖首席的位置， 能的他 与紫鼠相杀相爱， 故事是以守护神有机的死为起点的，引起了金猫啊、银猫啊、光复猫族啊、荣耀与十二生肖守护神之间发生争斗，生肖守护神危机频现。那么影片最后呢，这个金猫发现阿柴是蚩尤余党，这次前来正是要一网打尽守护神，夺下吉祥猫。猫妹为爱惨死，鼠来宝等等守护神也是陷入绝境。最终呢，金猫和生肖守护神不计前嫌，通力合作，最终险胜蚩尤余党，众神远离小镇，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还是邪不压正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那是 对吧？嗯，而且我觉得这种片儿其实拍出来挺有意思的。你要像我在小就更小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数不全，就顺序我就经常容易数错这十二生肖。 那挺难，我好像只要背下来之后就再也没错过。你来说一遍，大家都是 来下一个吧。 第六位是什么？ 第六位是什么？你说第一是什么？啊，真的吗？因为我属蛇的。你是这个用意吗？ 准不准？准不准？ 真的是第六个吗？ 对呀、啊，子丑寅卯。 哎，来说下一个吧，没法接，不知道怎么接。 天干地支的事儿整不明白。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网剧叫《假凤虚凰》， 但徐冉这点特别好，就是愿意敢于给大家暴露自己的不足。 嗨，那有什么呀？我长得美啊！我天哪，对不起，我说不下去了，我自己这都有点， 要不然你 舌头有点打结。 对，要不然你站起来背对着大家说，让大家看看你魁梧的身材。嗯 对，如果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在听，我差点说成听车的朋友， 听车的朋友 在开车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如果方便的，可以让你副驾驶上的人啊，打开这个花椒直播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现在。 但是你不能看，因为你得看前边。 对， 嗯， 就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盛况嘛，对不对？ 是， 我美不美不关键， 我丑啊，是吧？ 对，你怎么今天那么漂亮呢？ 我刚才怼完你之后，我觉得要一直怼你，今天晚上你会不开心的。 那没关系， 我说心好善。 来吧， 来 说 第二 个。假凤虚凰，说就是你。假凤虚凰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是127万，讲了一个大宣国的太子叶青歌和北楚国的公主苏玉，出于政治上结盟的这个原因啊，两个人就结为夫妻了。在揭开对方不可告人的秘密之后，这一对欢喜冤家呢就从此开始了这种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你看啊，又有点像传统的那种偶像剧的桥段了，他们一开始就互相看不顺眼，而且还故意设计伤害对方，到后来你毕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嘛，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就觉得说，哎，算了，握手言和吧， 还能离咋的？ 对，这到最后呢，就哎呀，老套路了，就又渐渐生出真情，而且两个人感情不断升温，咋都那么命好呢？但是这好景不长，你看，果然，当这个叶青歌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小伙伴叫谢青韵出现了，再度让这两夫妇的这感情就变得比较复杂， 那肯定啊， 三角关系出现了。此外呢，随着两国之间的陈年往事被一一揭开，这上一辈的仇恨啊，又让这小夫妻俩开始了一段凄美的虐恋。所以呢，最后这俩人到底能不能走到最后，我猜肯定能，但是呢还不能说，大家得看看这剧找找答案。 哎，要是不能也有可能吧，经常现在有很多剧都是以虐着结尾的，是吧？ 你没听好多人都要给那个编剧寄各种是吧，寄刀片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但凡是说我要给你寄刀片，都一定是这个编剧真的伤害到他的内心那个柔软的地方，让他觉得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有时候看很多美剧就是经常说，哎呀呀呀呀呀呀， 怎么能他死呢？ 对，就是我看那个权力游戏的时候，那个血色婚礼，我的天，我呀呀呀，一个个全被惨死。 就是他每个人死的时候是死的毫不犹豫那种，我觉得这就是美剧决绝之词，就完全不像咱们的电视剧哈。你看前面那一铺音乐， 但当我看到他活了的时候，我就特别鄙视，写不下去了吗你？ 对，你像那个越狱第五季，不就那个 Michael 就又活了吗？就怎么就能活呢他？是不是？ 其实我也一直看那个，我一直看那个国土安全，我也希望 Brody 也能够活。 啊，你看看他档期吧。 他真的死了。 好吧， 嗯， 来再说一下第三部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网剧《大号小兵》。 嗯，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72万。说的是1948年冬到1949年春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解放军对阎锡山盘踞的太原城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围困。 咋啦，宇浩？好几天没跟我搭档了，紧张吗？ 紧张。哎呀，我看着你可开心了。当然了，看着王哥也是挺开心的。小号手所在的这个侦察连， 我在挑事儿啊！ 来说啊，说回来啊， 好， 这个小号手所在的侦察连在南梁村休整。小号手呢，就按照这个班长李贵儿 交给他的三条锦囊妙计，竭力的扭转与三妮一家的关系。总是闯祸的这小号手啊，多次受到连长的严厉批评和处分啊。但是三妮呢，得知小号手凄苦的身世之后，渐渐的对这个半大孩子兵啊，产生了一个同情和关爱。小号手呢，也与连队20天的分离之后成长起来了。在一次夜间袭扰敌军碉堡行动当中，小号手受了枪伤，三妮和丈夫长生萌生了先任小号手当儿子以后入赘做女婿的这么个想法。次日黄昏，站在村口苦盼儿子小号手的三妮看到的只是连长满脸的泪痕，还有手里那把变形的铜号。那可能就是牺牲了吧。 嗯，哎，我就一听， 我刚读到这个时候，突然间，我就是鸡皮疙瘩起来了，因为我以前做一些文艺节目，然后录那个、啊、录书的时候，录不、嗯、现场直播小说，俩人 现场直播小说， 他那个是那种掐头去尾，不要中间、嗯，那就没什么了，就是把枝枝慢慢都砍掉，只要主线的那种剧。有一部剧叫残，哎，有一本书叫残枪。我讲过这个事儿吗？在节目里边 啊，没有 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像那个《亮剑》里边那个他媳妇在台上说，开炮啊！ 哦、 下辈子还做你媳妇。那时候，那个残枪里边是他的父亲、 嗯。 你要是我儿子，你就朝我开枪。他特别准，他打到什么程度、啊，能把对方的枪管打出洞，特别特别准。 啊、你说的是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剧吗？ 不是那种。就打得特别准，然后呢站在城楼上也、啊、那，然后刚好父亲那段话是我来，好，这一嘴出来之后热泪潮流，大鼻涕眼泪全下来了，哎呀， 当时你 我自己特别感动自己，然后下来之后 大家都没反应， 我还渴望没旁边那个老师就是中间凤凰，没事，稍微缓缓，我自己特别骄傲，我觉得能在直播的时候能演出这么有饱满情绪的感觉很好，结果领导把我批了一顿， 怎么了？ 因为你完全没注意到你的播出。 哦、 你他说你回听一下，里边全是这个事根本没有内容。他说你光是给自己感动了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在舞台上讲的这个不能够自我陶醉在上面台，是吧？ 这个当众孤独 对 这个词， 对当众孤独。 马导你太棒了， 我 都不敢说， 我觉得怕我骄傲是吧？我觉得我做到了当众孤独，但是真的没有传播到我的内容。 当众孤独不是好词， 哦，是一个贬义词。 你看，马导，你看咱俩有默契啊。 没有交流，因为 啊，必须得和台下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就你自己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小世界了，就别人很难。 对，这个不好是吧？所以得学我，一会儿大家伙 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我高考就写作文的时候，我写的 把自己写哭了。 真的，我跟你说，我写的我泪流满面，结果到最后作文拿了30多分还是40多分，反正就不太高。 对，一般。这种情况都会非常惨， 真的，你知道吗？我平时都能拿58分的高考作文，然后那次拿了30分，我们语文 考了几次高考？ 我2次，大家别学我，真两次，真两次。 那两次平均下来40多分吗？ 好朋友， 58分的高考作文很高水平， 非常。那那个时候语文 那么高的语文成绩，你都没考上好大学？ 我，你怎么说话呢？我跟你一个大学的，你忘了吗？ 但研究生才是我们学校的呀。 那怎么了？ 高考的时候没经过我们学校。 我本科也一本呢，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 你是不是一说这话题，你怎么着矮了吧？ 什么哪儿啊？谁？ 个儿啊？ 来，看两个演员和导演在看我们笑话，嗯，好尴尬。 我们其实关系还是挺好的，私下里 非常 也不像平时这样， 不像节目上这样。 对、 嗯、 对， 来吧，咱们整点之后来说一说网大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拜拜，一会儿回来。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你整不好招同志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准时为大家奉献的这个今晚有戏。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分别是导演马岩，欢迎马导。 欢迎马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岩。 还有一位是青年演员 何傲。 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 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一二三鼓。每次到这个环节我就特别激动，就感觉大家的气氛瞬间就被撩起来了。 对的呢。来，咱们来说网大哈。网大 再给大家推荐 一部网大吧。 对，一部网大吧。 那个太精彩了，我们准备多花点功夫。 今天对我们的重头戏，尤其是我们大部头的时间准备放在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上啊。在之前再给大家推荐一部这两天比较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网大，叫热血杨家将。 好。 它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是356万。说的是什么事儿？其实你听这个名儿哈，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是取材自一个民间故事《杨家妻子救父》。这个编辑呢，他在尊重历史的这个基础之上，对，另辟蹊径为大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之上，意思就是说人家大部头的还是比较真实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发挥的地方，为大家呈现了一个不太同以往任何一部影视剧作品的一个杨家将。那你看杨延昭，他真的有六个兄弟吗？当这个历史变成了传说，真相就比较扑朔迷离。然后宋辽之间的战火呢，吞噬了人世间所有的真情，哗，这眼泪就哗哗的要往下落了啊。这个人的命运也被裹挟在整个大时代的这个洪流当中。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剧呢，也是希望如果有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观众去找来可以看一看啊。 我听过两遍这个书。 这个书啊。 评书，我特别爱听评书。杨家将啊，薛家将，呼家将，这三板将。 听得出来。对。听得出来啊。介绍每一个网大和网剧的时候都说书的感觉。 说说元素吧哈。来，说完网大之后，咱们就到今天的这个 今晚戏中戏 的环节。 我们今晚戏中戏呢，是想要给大家围读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是热门的，一听大家就都知道的一些剧本。 是。 然后呢，我们会重新把这个原来的本子找过来，通过导演呢再次给我们说戏啊，然后我们嘉宾也来参与，我们主持人也一起来参与，给大家重现一下这个剧本的内容。当然，真的没有办法跟专业的演员相比，但是希望我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让大家知道或者是重温一下经典作品。 有的时候我们抛出去的，给人砸着了，不来了。 也还好吧，也还好啊。 来哈，咱们那个徐冉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然后让马导给我们导导戏，好吧？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片段是来自开心麻花的一个2011年的贺岁戏。这个戏其实在当年还是影响 相当之火呀。 对， 根本就没买到票啊，当时。 买了吗？ 买了，我当时特别想，还专门盗洞找关系。 真的吗？ 真没买着。 说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啊，主人公他叫谢，他这谢是螃蟹的那个谢。 第二。 本来呢，他没有房，他也没有车，没有妞，没有长相，也没有存款。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老觉得是说的于浩，但是后边跟了一句没工作，一无所有，一败涂地，我就觉得 可能是之前的宇豪。 哎， 就是他的二叔呢，在死之前给这个主人公谢谢留了一笔遗产。 嗯， 我们选的这个片段呢，讲的就是谢谢得到这笔遗产的前后，这个墓地的销售人员的态度变化，所以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这样的一部戏。你发现开心麻花他们的剧往往都会有一些讽刺意义， 针砭时弊。 驴得水啊，《夏洛特烦恼》里有吗？也有 一些吧。好像他还是哎，对， 有一些些 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 嗯，所以也请马导首先跟我们。说说戏吧。 嗯， 好， 人物关系，人物性格。 好，这个其实好多人在读喜剧剧本的时候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故意的去撒狗血。 哎 哎，但实际上呢，麻花的喜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一本正经的假正经。 对，像这次这个片段里面有三个角色，一个是主人公谢谢，然后他是特别特别正经的，要作为晚辈要给他二大爷买个坟，但是没有钱，他就特别正经的想把这个坟的事儿给推掉 啊，因为他以为他给他留了不少钱， 对， 后来发现没有， 对，嗯，然后所以就是，如果是在读这段台词的时候，就是就很正经， 嗯， 对，就是作为一个小辈很正经，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这一个卖坟的，一个是牧师。神父， 神父 啊，这两个人他也是，就是也是卖粉的很简单嘛，他的目的性很强。 嗯， 好多有的时候我们演戏的时候，让演员经常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找两个动机，你要找两个行动，一个叫肢体行为，一个叫心理行为。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你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嗯，哦， 对， 找到依据。 对，这个里面呢，谢谢当中有一个转折，这个后面大家听就听到了，卖粉的呢。重点就是把坟卖出去，不管是他有钱没钱都把坟卖出去。 嗯， 然后这个神父呢也是就一个目的，让逝者安息。 哦， 对，所以就是正常的，特别越认真观众越好笑， 千万别耍。 对对，也就是有那么几句词儿是耍起来的，对，会好一点。不过我觉得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对， 怂就好了。 嗯，随心而动啊，随心而动，好好好，大家一起 来来来来来，那您打个板， 给我们就是 分个角色，分个 角色， 对呀，谁？ 这别着急 呀。行，我们三个角色是我们哪三个人呢？我们 都可以呀，你说了算。 哎，那我们试一下吧，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小冉做卖坟的比较不错。 我做卖坟的。 对对对，因为他中间有个定场嘛，二大爷那句台词， 哎呦，我的天哪！ 对对对对对。然后于老师就是谢谢，好吧， 我来主角。 哎，对，谢谢， 要亲命了。 对对对， 就是我使劲的把他往外推销。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点看不起他呀？或者说是 最开始是捧着，后来就 开始捧着看不起，然后后来又 看得起了， 看得起了。 嗯，好，我试试啊。 其实你的心理动作就找先给他跪下，然后再 站起来， 再踩他脚，把他踩脚底下， 哦， 然后再跪下的。 哦，我呢？哎，我 你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 款爷， 不是款爷， 就是 一个特别有点我们说。太实在的一个人 啊，哦， 有钱很外化，有钱就有钱，没钱就没钱， 哦，非常实际。 对， 可能你来不了这， 做一个 就是有钱就是有钱就有钱， 很市井。你看他那个后面有一次，那个能不能把这个发票给报了？ 对对对，我飞机到来都是我自己垫的， 对对。 而且外国人非得拿那外国味儿不可。 对， 他是没有，他是一个，我总感觉他是假的那种。 他是河南话的老外， 对，倒了河南口，我感觉。 这个我们有一个词叫 gibberish。就是你找一个，找一个语言的这个语根 ，Chinglish， 对， 是吧 ？Chinglish， 比如 Chinglish 就是把中文其实说的是英语，但是他用中文的表达说 ，Come to CC。 然后他这个其实是那个让老外学河南话， 哦， 你是哪里来的？农啥的？就这种， 还用农啥来？ 这个河南话我还不太…… 没，你就说东北话 吧。 对，好的，对，东北味外国人就行。 好， 因为王宁是外国人，嗨，王宁是东北人。 能不能行，于浩？ 怎么了？ 我太紧张了，你。 我今天看你好开心。 哎呦呵，好吧， 来吧， 我们俩确实好几天没搭档。 打个板儿， 好，来， 一二三， 来，导演打个板儿。 哦，打板儿是吧？ 对，我们要不然进入不了这个情境。 其实我们一般都说起光， 起光， 起光， 因为 这 是 舞 台剧 用的。 对， 好棒，好，起光， 好，来，各位准备啊，来，三二一，起光。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位逝去的人吧，他的肉体将回归尘土，他的灵魂将得到救赎。啊， 仁慈的主啊，请用你圣洁的神光来解脱他所有的惆怅。 二大爷，二大爷，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心多难受啊！ 哎呀，行，差不多得了啊！你个卖粉的，没必要哭成这样。二大爷，我两岁的时候你就去外国混了，刚听说你混出点出息，没想到你就出殡了。卖粉的，我二大爷生前喜欢奢华，喜欢喧嚣，整个这片坟我包了，这里边所有树上给我挂上小音箱，24小时播放车水马龙的声音，把这边小趴趴坟都给我扒了，搭上简易棚子，拉面、烧烤、煎饼果子、嘎巴菜、耳朵干、耳朵眼炸糕都给我整上，在这边再给我安排一排城管，没什么事就撵他们，就绕着我二大爷的这个坟圈子跑，热闹起来。 先生，要说您这额外的开销可不少啊。 长辈走了，做晚辈的花点钱怎么了？再说你这最贵的坟能贵到哪儿去啊？ 啊，不贵不贵，48000一平。 最便宜的呢？ 47000。 神父，我二大爷到底给我留了多少遗产？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二大爷在国外是饿死的，连回来的机票都是我给他垫付的，你看你能给我报了不？ 这时候谢谢过去拥抱神父，报完了。 在哪儿呢？ 我跟你说吧，就这个肯定不是我二大爷，我二大爷不是百万富翁吗？ 一定不会错的，你刚才吹牛逼那出跟你二大爷生前那是一样一样的。 就注意用词啊，注意词啊，出来啊。为了注意用词啊，注意最最基本。 你父亲叫谢天，你二大爷叫谢弟，你叫谢谢，你们全家都非常客气。 那客气人多了，全是我二大爷啊。 你二大爷还记得今天是你30岁的生日，他嘱咐我一定要在你生日的时候把这个骨灰盒交给你当做生日礼物。生日快乐，节哀顺变。你二大爷的遗愿就是能葬在家乡的这片乌龙山上。来吧孩子，来一铲子，种下这棵生命之树。 你这等一下，种树要钱吗？ 啊，4444块，这棵树象征着生命的重生。 按说呀，人死后是要重新投胎做人的，可是你觉得往骨灰上种树这合适吗？将来投胎做植物人啊，还是植物大战僵尸啊？ 落叶归根呐、啊，孩子，你就圆了死者的心愿吧。 不是我不圆，一个破坟一平米卖40000多，你让不让人活了？ 活人是不会住坟里边的，所以这坟价嘛才死贵死贵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里面是一套适合老年人的南北通透的板坟。暗厨暗卫，四季无光，冬天漏水，夏天上霜，楼下底上，隔壁姓张。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呢是地理环境，你看左邻黄泉高速，右邻驾鹤机场，中间那条呢就是我们坟墓区最大最繁华的步行商业街，死路一条。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说您现在能全款购坟的话，我们还能附赠您一口棺材。不知道您是喜欢翻盖的还是喜欢滑盖的呢？ 有触屏的吗？ 研究过，停产了。 为什么呢？ 没人按呢，而且这套塔坟呐、啊，它是整个坟墓区最奢华的埃及风情。金字塔象征着死者生前的财富与权利。如果说您把您的二大爷埋在这里，我们会专门聘请专业的、有异域风情的舞蹈演员为他伴舞。 舞蹈起。 干啥呀？我现在来一段啊！我不会呀、啊，来一段吧。怎么样，谢先生？我们这个舞蹈还不错吧？ 舞蹈是不错。不过这舞蹈要钱吗？ 啊、哦，刚才这一段啊，47111一段。 钱倒是不贵，我就是怕把我二大爷跳活了。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得冒昧的问您一句啊，您二大爷有没有本地户口啊？ 那有什么区别吗？ 啊、如果是本地人，那么死后可以直接埋进来。 那要是外地人呢？ 那得先死5年，5年之后凭着个人完税发票再购买这块坟。 哈哈，那正好，我不买了。 别急，谢先生，我这儿啊有份名单，你看他都是本地刚刚去世的老太太，您可以给二大爷选一个合适的，结个阴婚，这二大爷户口一过来就可以买坟了。 那还要闹洞房吗？ 您胆儿可真大呀，谢先生。哎，别走啊您啊，我再给您想个办法，咱托个人，您一下买两套，一套埋您二大爷，一套租出去用来还贷。 你们公司叫我爱我坟吧？这样啊，请你们二位回避一下，我跟我二大爷商量商量，我扭转过去。二大爷啊，你这不诚心让人看我笑话呢吗？你是不是以我混得不错呢？其实咱爷俩呀、啊、混得差不多，你是饿死的，我是快要饿死的。我说你个海归玩点洋气的不行啊，你把骨灰向大海撒过去，那多浪漫呢，没事还能养养鱼，逗逗海鸥，柴来还能吃顿海鲜，你非得埋这儿。行了，咱俩毕竟亲情一场，我呀我就把您撒在地上嘛，我就扔起了骨灰盒。 卖坟的呢这时候拉住谢谢要扭打在一起。哎呀，我说你怎么这样呢，没钱你买什么奢华的坟呢？ 这时候神父捡起一张纸，读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 thanks。 我就是谢谢啊，我 English name 就是 thanks 啊。 100万美金。 哎呦，哎呀，谢先生，您看我们这儿就一套大户坟，特别适合您。您把您二大爷埋里边。 哎呀，我的二大爷呀，二大爷哟！ 怎么样，于浩，不行吗？咔吧，马导咔吧。 我有点听得干死了是吧？啊！ 马导，你应该给我们人生配点笑声。 就是怎么能够这么干场？马导，你给我分析分析。 是这样。 马导说赖我， 我没笑，因为还是哪儿出问题了？ 其实就是节奏。 嗯， 哎，我们节奏还是没掌握好，对吧？ 其实先说节奏是什么呢？ 嗯，好。 哎，都不知道是吧？ 对， 好 吧。节奏就是停顿，节奏就是留白。 在合适的时间 停连， 好吧， 我都快写出诗了，你快说。 节奏就是情节展开的过程，或者说情节展开的速度的快与慢。 嗯， 这跟刚才于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台词的这种起承转合、 嗯， 或者跟这个两个人对手戏之间的这个接戏搭戏的这种关系很大。 嗯， 当然也有就是你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速度有多少？ 嗯， 对。 那你哎，你要有没有刚才就是比较典型的片段，你拿出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是不是会好一些？ 其实这段呢，他这个如果看过原版的朋友，他会知道这段其实是从暗场到起光，它是比较完整、比较独立的一段。 对对对， 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神父跟卖坟的这两个人说话的这个台词，就是起到一个叫定场的作用。 嗯， 对，看神父刚才说完了这个啊，仁慈的主啊，请你用纯洁的圣光来解脱他所有的惆怅。 哦，开始 展开麦开场，然后呢，这个时候观众注意就可能会这个状态。这个时候麦坟呢，就是一定要起到震场的作用。 二大爷， 对 对，哦， 二大爷。这种感觉 哦，然后 这个老艺术家也叫叫板，就上头叫、三爷，对， 哦， 有道理， 有的有的， 对。然后中间这个包括后面这个，其实中间很多那个有一个，就是卖坟的有一句话叫这个，如果您现在能够全款购坟的话，我们还能附赠给您一口棺材。 嗯， 不知道你是喜欢翻盖的，还是喜欢滑盖的？ 我喜欢触屏的。是这个节奏吗？ 对，研究过，停产了 啊。 对，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就是这句话你要说给谁听， 嗯， 然后具体要告诉他什么， 嗯， 你要点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影视拍的叫点诵， 嗯， 就点诵清晰。哎，你怎么这个表情？ 哎，他在学习。 对，我在学习。 他年轻， 对，我在。 你这四年算是喂狗。哎，不对。 就是把这个点给点送出来， 那意思就是这块的节奏应该再缓慢一些，对吗？ 对，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技巧，就是给喜欢算是玩剧本围堵的朋友吧， 嗯， 就是逗号偷气，句号一吸一呼，叹号呢就是 长停 往上扬， 哦， 叹号是往下降，这个问号往上扬， 举个例， 然后 咱就拿 再说了，哎，你这最贵的坟能贵到哪儿去？ 对，你看，哎，这个是在哪？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说现在您能全款购坟的话， 嗯， 我们还能附赠给您一口棺材。 对，你看这个就是 不知道你是喜欢翻盖的还是喜欢滑盖的呢。 那这节奏我觉得挺好的、 哦、 对，这个节奏其实就是变成了就是突突突突的，然后这个像、哦、冒号后面是罗列，所以就中间不要理顿号，对，然后破折号中间是变声调，它有解释性的东西在里 面。哇塞，这么专业， 这是杨雨欣老师授课的时候、 嗯、学到了。 然后前啊，有没有小礼物刷一波？ 然后在你在接别人台词的时候，一定要吸口气。对，比如说还是这句台词，你可以试，小冉可以试试。然后李老师接一下，就是不知道您是喜欢翻盖的还是喜欢滑盖的呢？ 嗯，他在接的时候中间要 中间 吸 气，嗯，来有触屏的，对。 不知道你是喜欢翻盖的还是喜欢滑盖的呢？ 吸气， 有触屏的吗？ 啊、哦，你看节奏有了，立刻就有了，就是不能接太紧。 其实表这就说到表演是什么、 嗯、 表演很多很多定义，但是我个人比较推崇一定义叫做代替角色在假定的情境当中真实的活着。 嗯，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调演员戏的时候，我们通常提醒演员 你是他， 你是个活着的人。 嗯嗯， 很多人在刚才读剧本的时候，很多见了大段台词我们都是一口气把它读出来。 嗯， 但是生活当中没人这么说话。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放松、 哦、 演戏不见得紧张，但是一定要放松。 对 对， 但是我们怕空播呀。 这不是理由，这不是理由，我来帮你推荐，我来帮你推荐。 真好，真好，真好。 我觉得就马导一下让我，对对对，有了那种就开始懂了的感觉。 对对， 开始懂了。 还有就是里面 那个， 里面那个就是还有断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就技术方面的吧，就是中间的括号，比如说一段群舞乱舞， 嗯， 然后还有括号里面这个捡起一张纸读，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剧本围读的时候，我们要么专门有一个人空的那个人读这些 啊， 读这些东西，用平时的语调读。 对，我忘了跟您说了，应该您负责，我忘了说。 有一个叫舞台提示， 对， 或者呢，就是演员只负责做这个动作，但不用去解释。 嗯， 对对对，即便是广播的听众，他也会理解这个放松的东西。 哎，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你还要再来一次是吗？ 我觉得咱们找一段吧，就按照马导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小技巧， 嗯， 然后包括。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表演的这个定义， 最后好不好？ 对吧？最后 从那个一群群魔乱舞之后， 行， 那个让导演 马导 来 你来帮我们 场外提示 是 吧？ 就对对，场外提示、 啊、 来，你帮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好的， 两分半来准备，开始。 一段群魔乱舞之后， 怎么样，谢先生？我们这个舞蹈不错吧？ 舞蹈是不错，不，这舞蹈要钱吗？ 这个47,111块钱一段。 钱倒是不贵，我就是怕我把我二大爷跳活了。 差点忘了，我冒昧问您一句，您二大爷有没有本地户口啊？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是本地人，那么死后可以直接埋进来。 那是外地人呢？ 那得先死5年，5年之后凭着个人完税发票再购买这块坟地。 那正好，我不买了。 别急呀、啊、谢先生，我这儿有份名单，这儿啊都是本地刚刚去世的老太太，您可以给二大爷选一个合适的，结个阴婚，这二大爷户口一过来就可以买坟了。 还要闹洞房吗？ 您胆儿真大，谢先生。哎，别走啊您，我给您想个办法，咱托个人，您一下买2套，一套埋您二大爷，一套租出去用来还贷。 不是你们公司叫我爱我坟吧？那这样啊，请你们二位回避一下，我跟我二大爷商量商量。 谢谢，转身。 二大爷啊，你这不诚心让人看笑话了吗？你是不是以为我混得不错呀？哎呀，其实咱爷俩混得差不多，你是饿死的，我是快要饿死的。我说你个海归玩点洋气的不行啊，哇，骨灰撒向大海那多浪漫呢，没事还能养养鱼，逗逗海鸥，馋了还能吃顿海鲜，你非得埋这儿。行了，咱俩毕竟亲情一场，我呀我就把您撒地上吧，我。 谢谢，扔起骨灰盒，卖坟的拉住，要扭打一起。 嘿呦，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没钱你买什么奢华坟呢？ 好咔，时间到了。 哎，有没有稍微好一点？ 对，好 好一些是吧？ 好很多。 马导也不好意思说不行了， 要不然还得再来一遍就没时间了。好吧，感谢马导，感谢何傲的精彩演出，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明晚6:45，我们再见。 明晚见，拜拜。 拜。